某个新的轻微疾病正在扩散。中国某医生在一次常规性检查中发现一种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新疾病，虽然它看起来不具威胁性，但还是必须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目前已有多个国家提出有关此疾病的报告。这不是一则真的新闻，而是一则来自手机游戏瘟疫公司的通知。这集的非业配系列将会分成两支影片，另外一支影片会完整玩一场瘟疫公司给大家看，看完这支影片后可以去看一下哦。而这支影片则会介绍瘟疫公司是在干嘛的，接着会介绍它对身为学生的你来说有什么意义，最后会以老师的角度出发，看这款游戏可以怎么运用在教学当中。如果你已经玩过这款游戏的话，建议你可以点选影片说明栏中的时间标记，快速的跳到你需要的部分哦。那我们开始吧。瘟疫公司 Plague Inc. 是一款即时战略游戏，玩家将扮演一种传染病，目标是要感染全世界的人们，进而将所有人类消灭殆尽。只要有任何一名人类存活，就算是游戏失败，反之则是由疾病，也就是玩家获胜。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会努力求生，开发解药来对抗你的疾病。只要解药进度已达到 100%， 解药就会迅速配送到世界各地，游戏也就结束了。在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可以选择要扮演哪一种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等等，一共七种。成功以前一种病原体破关后，才能玩下一种病原体。接着就会进到游戏难度的部分。在简单里面，它的描述是：没有人认真洗手，医生不上班，那他干嘛？给予患者拥抱，代表人类就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传播的宿主。但困难则是强制洗手，医生不下班，好可怜，患者被严密隔离。而终极困难的话，则还会加上随机进行抽检，来让人类确实掌握疫情传染状况，进一步来抑制。我觉得这个游戏难度的叙述很具巧思，和现在每天会在电视上看到的机关书广告有很大的关系。落实确实洗手，避免触摸眼口鼻，把居家检疫和隔离给做好，不要让自己成为宿主，也避免自己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传染给别人，其实就对疫情会有很确实的控制。接下来就可以帮你的病原体取名字，可以取你好朋友的名字，让它传播到全世界，或者用一些真实的疾病名称来增加临场感。游戏一开始，我们要选择一个国家或地区来开场，这个部分就跟地理有很大的关系。游戏的世界地图上面会出现机场和港口的标示，代表这些国家有飞机和船只可以作为散播的传染源。如果在某一个地区长按画面，并且点选左上角的资讯，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特色，这会对疾病传播有很大的影响。举例来说，俄罗斯是寒冷、潮湿与偏僻的国家，马达加斯加的叙述是气候平衡、贫困与偏僻的国家，澳洲则是气候炎热潮湿、富有与先进的国家。我最喜欢的开场国家是中国，因为它的人口很多，有机场和港口，气候平衡，而且陆上邻国非常多。在游戏设定上也不是富有先进国家，我想应该很多人玩瘟疫公司都是用中国作为开场吧。开场之后就会显示你的疾病开始在某某国家传播了，这时候就可以使用 DNA 点数来让你的疾病进化。 DNA 点数会在你的疾病传播到新国家时获得，或是地图上随机出现黄色的气泡，点击后同样也会得到点数，疾病越来越严重时也会自动获得。疾病的进化方向呢，分成三大部分，我们先从传播途径开始。传播途径分成左边的生物带源和右边的环境传播，都会增加疾病的传染性。你可以让你的疾病感染到不同生物，就会增加各种状况的传染性。像是让昆虫可以带源的话，就会增加炎热环境下的传染力，例如登革热就是这样的疾病。而藉由家畜来带源的话，则是会增加农村地区的传染力，像是流感就是人猪共通的疾病。空气和水源则分别加强了干燥和潮湿气候的传染力，也会附着在飞机和船只上面，让疾病散播到不同的国家。发病症状会有六种基础的症状可以点，像技能树一样，点的基础的才能选更严重的症状。这些症状会增加传染性、严重性和致命性三种数据。传染性指的是容不容易传播，严重性会提高人类对你的注意，严重性越高就会让人类有更高的警觉，投入更多资源来消灭你的疾病，致命性越高则是会让人类死得越快。而这些发病症状大概可以分成六个部分，包括消化相关症状，像是恶心、呕吐、腹泻，呼吸道症状，例如打喷嚏、咳嗽、肺炎，皮肤病的类型则有皮疹、皮肤损伤等等，血液相关疾病像是贫血症、血友病这类，过敏相关疾病像是极度过敏和发炎， 最后是精神疾病，例如失眠、偏执狂等等，来降低人类的工作效率。最后一大类别是特殊能力，可以让你的疾病在过度寒冷或炎热的地方顺利生存，也可以增加抗药性来攻击富有国家，或是能够增加疾病的复杂程度来干扰人类开发解药的进度。在游戏开始后，通常会先选择一些增加传染力的特性。以我来说，因为我都选择中国做开局，所以可能会选择空气传播或鸟类传播，让疾病往中亚的方向扩散，同时也会点咳嗽打喷嚏，让中国内部的带源者变多，增加疾病传播的速度。我会把这个游戏分成三个时期，在初期先以增加传染力为重点，并且避开会让人致死和增加严重性的症状，让人类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下多被感染一些。等到累积了一定的感染人数之后，就会比较大胆的选择一些大幅增加传染性和严重性的症状，同时会依据受感染人数比较少的地方来调整症状，并且避免大规模死亡的症状，也要留一些 DNA 点数来让最后阶段顺利进行。而当所有地区都被感染之后，我就会开始把致死性高的症状都点出来，让人类死快一些，避免解药被开发出来。但因为这些症状需要的 DNA 点数都蛮多的，如果没有留够的话，就会让人类有太多能量开发出解药，这部分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你是学生的话，非常推荐你玩这款游戏。首先，这款游戏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限时免费的时间一直在延长，所以赶快下载吧。此外，它可以让你运用你学到的生物和地理知识，也让你结合现在正在你周遭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果瘟疫公司是要把全人类杀死的话，那只要不那么做，我们是不是就不会被疫情给过度影响了呢？希望瘟疫公司是可以让你对这个时代有着深刻感受的一款游戏。对了，瘟疫公司也是一个很适合拿来截图嘲笑别人的游戏，这就等着你自己尝试咯。而针对老师的话，我特别推荐给生物、地理和公民科的老师使用这款游戏来结合教学。先以生物老师来说，细菌、病毒、真菌作为疾病来传播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各种疾病实际上会对人类的器官有什么影响呢？或者是介绍瘟疫公司和真实世界的差距，我觉得都会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课程。而地理老师的话，瘟疫公司当中的疾病传播有很大程度是仰赖着气候与人口密度来做决定的，因此地理老师也可以把这个部分介绍给学生，来结合介绍气候与人口的部分。最后是公民老师，我觉得这个游戏很适合结合全球化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关联的社会，在中国发生的疫情不只在东亚造成严重的影响，也完完全全改变了欧美等地的生活。看着游戏里面带着病毒的船和飞机到处散播病毒，就如同现实生活当中一样，更让我们重新思考究竟全球化对人类来说是喜是忧。不过当看着游戏中带着蓝色解药品的飞机四处穿梭时，也希望现实世界中的我们可以团结一致对抗病毒呢。如果你有开设专题课程的话，武汉肺炎疫情很适合进行一系列的公民议题讨论，包括疫情的名称、戴口罩产生的外部效果、口罩价格与市场机能、如何兼顾疫情控制和人权等等讨论，也可以和前面提到的生物和地理科来做跨科整合，都很适合用瘟疫公司这款游戏作为开头，再来开展一系列的介绍，希望能给你一些灵感哦。以上就是我们针对瘟疫公司这款游戏的介绍。你有玩过瘟疫公司吗？你还有玩过哪些适合在这波疫情玩的游戏吗？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哦。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收获的话，别忘了喜欢、订阅、小铃铛、公民丁，我们下次见，拜拜。